那么事物并发之性如何进行呢？多个事物并发之性是系统通过并发控制机制来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不被破坏，这是通过并发控制管理器中的事物调度来实现的。调度是指多个事物中指令的执行顺序，一组事物的一个调度必须保障包含这组事物的全部质量，再一个还必须保持各条质量在各个事物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因为这种先后顺序是保障数据库一致性的最基本的要求。调度的目的就是用于确定那些可以保障数据库一致性的全部事物所有质量的执行序列。